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你睇緊嘅係 My Radio 呢個傾偈會，呢個已經係第三節啦。喺我側邊嘅咧就係咧近日嘅紅人、熱血公民教育嘅鄭松泰博士咁樣，咁佢已經成為咗土共眼中釘㗎啦。咁就係係啦，咁樣梗係逼你上絕路啦嘛，然之後再掉你去港島咁樣。咁跟住咧就 真 係係啦， 你唔好咁講啦。 啊，唔係，唔係啊 ，即係會令到人哋擔心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你知道我㗎啦。 係係，費事啊，費事成日換褲啊，成日換褲整濕曬啲褲。好啦，頭先第二節好似係講緊蘋果日報，係啊，因為我哋錄播，我哋中間又傾下第二啲偈，唔知講咗去邊撚度。 係 蘋果奇怪，即係蘋果簡介啦，簡介啦，簡介就係嗰叫做搶 B 事件發生咗啦。搶 B 事件發生係喺呢個禮拜五定禮拜六晚 ？禮拜六晚 。禮拜六晚。咁跟住，然之後咧，禮拜日咧嘅《蘋果日報》頭版咧，就嗰件事係其實最多 share， 最初最多 share 咧，其實都係《蘋果日報》報 嘅。係啊，係啊。 《蘋果日報》嘅網上即時新聞。 網上即時新聞。 跟住係好多人報。咁當然啦，佢嗰單料一出咗嚟，然之後差唔多所有嘅網上媒體都做啦。 係。 即刻大家做呼籲啊， 係幫手揾啦，全民去尋 B 啦。 係啊，全城尋 B 啦。嗰一日嘅成個網基本上全洗版， 嗰晚成晚洗版都係尋 B 嘅， 全晚洗版啦。所以第二日阿鄭松泰去到見到撲你個街500個警察列陣，你老尾陪佢做 show， 然之後直斥其非，所以正中紅心嗰下就係咁樣啊嘛，大家咁有共鳴啊嘛，即係跟住然之後報紙頭版 cap 你都係呢一都係呢 一句啊， 點解要浪費警力咧咁撚樣？好啦，咁啊《蘋果日報》嘅取態好笑，其實《蘋果日報》咧先係咧就係禮拜六晚禮拜日嗰個報紙咧就禮拜係啦，即係其實禮拜日嘅凌晨 係啦，凌晨 禮拜日嘅凌晨啊，就出咗嗰、那個，因為佢。嗰、那個網上媒嗰、那個網上嗰個 page 會話俾人聽，聽日頭版係咩咁。 係冇錯。 其實佢第一指出，其實點幾一點幾街度 已經俾人廢㗎啦！一出嘅時候， 佢頭版竟然係張子怡 攞呢個金馬獎。 張子怡攞金馬獎，撲你個街！喂，嗰件事梗係值得憤怒啦， 值得憤怒。 嗰、那個民情就係話，我哋個香港 BB 6個月大嘅香港 BB 俾大陸人。 俾大陸人， 重點是大陸人搶走咗。 係， 撲你個街！你同我報導個大陸女星，即係 攞金馬獎，仲要係金馬獎， 攞金馬獎喎！屌你老尾，即係金馬獎，真係。唉，我唔讲金马奖嘅是非啦， 关咩事啊？即系两岸三地，金馬 即系我唔讲金马奖嘅是非啦。即系攞金马奖有咩咁大件事啊？张智攞金马奖，即系我都用词一路谨慎，我一路系话佢大陆女星系咪先？ 系 嗰啲即系某即系某种职业嘅指射，我都冇讲你啊，大佬。 系， 即系大家明白我讲咩系咪先？ 佢即系佢同薄熙来嘅关系啊，谣言啊，乜 即系我都冇讲啊，我都唔讲呢啲啦，即系嗰啲我唔算啊。喂，咁但系我哋嘅 B 女俾大陆抢走咗，仆你街！你当日头版报道个大陆女星攞奖，做乜鸠啫？系咪先？ 其实嗰晚即晚，其实凌晨喺网上面都好多人 cap 丧废啦， 丧 废啦，跟住咪改版咯， 跟住改两次添，好似 改版咯，改两次啦。咁跟住然之后就于是乎喺街度就部分系张智怡部分。就是港 B 啦，跟住扑佢个街，再嚟就是星期一嘅报纸头版啦。扑佢个街，星期一报纸头版嗰啲料应该系先喺嗰啲 Baby Kingdom 喺 Baby Kingdom 嗰度揾嘅，揾 嗰啲 Baby Kingdom 出嚟嗰啲，跟住然之后我唔知佢有冇再进一步去 去搜，即系揾啦，查证啦， 跟住喺度玩嗰啲又话咩别有内情， 别有内情啊，话可能有呢一个咩系，可能系小三啊，跟住之后就系因为呢一个屋企嘅私怨就俾人哋去掳走咗啊， 系啦，又话嗰、那个老豆系黑帮啊，又话阿妈系三奶啊。玩呢啲乜嘢？咁喂，佢系咩人都系唔捻见咗个 B 啊？系咪先？ 实际上系咁。 事实上系唔见咗 B， 佢系乜捻嘢人都好，系咪？就算嗰个系烧肉员个 B， 就即系我哋二月时报咁去到咁样啦，咁捻激进啊，以闹人为乐啦，咁样都喂烧肉员，如果喺街度推住个手推车，手推车入边个刘家雄俾人抱走咗，咁如果烧肉员，大佬。 即系即如果推住刘家雄，如果刘家雄俾个大陆人抱走咗，喂，我哋都会全城寻找刘家雄噶嘛，大佬， 寻找刘阿斗啊， 系咪先？我哋都会全城找阿斗噶嘛， 全城找阿斗， 你冇理由咁样做噶嘛，我冇理由，我冇理由话喂佢老豆重金嘅咁样，跟住之后又唉乜嘢啦，唉个仔都 咁就唔抵帮啦，咁唔系咁讲， 系咯，你话个仔都唔长进啦，俾人抱走翻大陆磨练下都好啊，咁样你唔会咁捻样做噶嘛，系咪先？ 喂，唔系佢的而且确系咁做啊，我记得好似系有一版就系佢系卖紧美国有个唔知美国边有个女仔唔见咗18年，如果阿妈凑咗去第二个地方，所以18年之后个生活好好啦，咁样 系咯，即系你想咩意思啫？即系咩意思啊？好捻奇怪呢件事，《苹果日报》呢个做法，当然啦，如果以我哋本土派角度嚟讲，就系话喂扑你个街啦，你即系你害怕本土主义嘅民情升温，啊、但系呢件事好奇怪，大家如果又记得第一浪嘅本土派，我其实喺节目分析过，第一浪嗰个本土派 其实真系苹果炒起， 其实 DNG 事件系苹果炒起噶嘛，其实 就系 DNG 炒起， 好奇怪嘅、哦。咁好啦，可能佢炒起 DNG 事件嘅时候，根本就冇一个本土派嘅意识喺入边，佢纯粹就系炒花生，花生就是王道。咁佢呢个角度咧，又系喂个 B 俾人抱走咗，咁多人关心，喂原来佢 B 老豆黑社会呢件事仲唔够花生咁样？佢咪用咗一个咁样嘅？ 大家记得鸡蛋仔阿伯咧，天后嗰阵 都系佢哋， 都系一样 都系佢哋搞。鸡蛋仔阿伯系咩事件咧？鸡蛋仔阿伯咧就系唔发牌，俾 食 环赶，俾食环赶住，俾食环赶住， 跟住就投报佢， 跟住就好多人就声援啦。咁然之后后来发生咩事咧？又系苹果做出嚟嗰单新闻，就 系 话鸡蛋仔阿伯攞中援。系啦，跟住就话攞中援咁样，你如果出嚟做嘢，你就唔可以攞中援。 系啊，加拿大结果走咗啦， 跟住加拿大阿伯就走咗啦，咁样。佢系其实佢有惯性系做呢啲嘢， 系 纯粹就反反复复咁炒花生， 系 炒嚟炒去咁样， 周嚟兜嚟兜下，兜下兜下咁啦。 系啦，咁但系呢件事咧系点解值得讲咧？就系、是、因为如果大家有听我上个礼拜嘅笑死朕咧，即系除咗陈秀慧喊之外咧，其实上个礼拜笑死朕除咗陈秀慧喊，最主要我哋系讲紧嗰个 TVB 同埋苹果日报嗰、那个。嗰个咁样嘅 传媒互相针对嘅 系啦，所谓嗰个封杀令 啦，封杀令啦， 其实系 TVB 帮捻咗肥佬黎做英雄， 系啊，绝对系， 系咪先？无端端即系封你为，喂，即系成个熄机事件嘅功劳俾捻晒佢，无端端捧捻咗做神台。 咪同埋最紧要嘅就系佢唔单止系讲紧嘅系话苹果唔需要回应添，其实佢任何回应，你睇下后来佢沙滩红手记啊几个咧，全部都系苹果赢尽嘅。 但系我又啱啱想讲呢样嘢，一传媒嗰个声明就梗系赢到尽啦，嗰、那个屌鸠 TVB 小学鸡嗰个声明真系即系赢得奖位啦，掌声位嚟嘅， 掌声位嚟嘅。 咁但系、今日咪出咗咩咯？咪出咗 礼拜一， 即系礼拜一咪出咗阿坚哥写文屌鸠沙胆红咯。 系 点解唔揾大做啫？ 系张一坚啊嘛， 系嘛？系啊，唔系 叶一坚， 即系点解唔揾屌鸠？点解唔揾屌鸠 TVB？ 点解唔揾屌鸠 TVB？ 系 点解唔头版做咧？ 系， 即系呢个又系奇怪嘅、哦，即系佢系，即系呢几日嘅变化咧，好奇怪。系《苹果日报》无谂端端喺熄机事件，俾 TVB 捧捻咗做英雄， 但系佢又唔想做， 佢又自己唔咬捻住、哦，佢又唔咬捻住，跟住然之后就奶墙边呢单嘢。 佢话你同一个癫佬搞嘅，你梗系唔好自己变成癫佬啦。咁啊，自己借位就走咗去。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又加上呢个港 B 事件咧，忽然间几日之间咧，英雄又变狗熊啦。 系 好捻奇怪、啊， 其实苹果、那个其实苹果嗰个成个总篇系点样运作噶？即系系 救治咩？ 人格分裂啫。 我救治咩？呢啲留翻黄毓民喺节目讲啦。黄毓民喺大家节目度， 即系叫阿揾阿毓民回应下呢、這个 笑鸠柒，笑鸠柒佢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唔系咁？你头版，你头版就一定系、头版就一定系。 焦点啦， 唔系啊，头版一定系显，即系一份报纸嘅头版一定系显示你嘅，你成个集团嘅意志啊， 系冇错， 一定系有最高意志喺度，一系唔会过到嘅、即系如果你违反，即系等于好简单啫嘛，有多人唔肯明白我哋点解成日去屌鸠苹果日报，你估即系你估系纯粹系因为佢喺选举嗰阵唔肯帮我，又或者系 纯粹因为私人恩怨啦， 你估系成日抹黑黄毓民咩？嗰、那个好明显嗰个取态就系我几时开始闹苹果日报嘅咧？其实我系中意睇苹果。我觉得苹果日报是你讲质素嚟讲即系起码喺可读性啦， 系 即系郁文又唔同意啊，郁文觉得我哋编采质素低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冇乜资格讲人哋编采质素噶啦，你睇我哋《月时报》编采质素唔高到去边，咁但系嗰、那个唔系呢个认 真嘅，呢、這个认真嘅，即系你事实上嗰个成个新闻嘅质素系你同翻， 唔系咁你成个香港整体新闻质素系好非常之，仲系停留紧喺70年代啦。系啊， 同埋我哋与时报做，喂，打我哋业余噶嘛，大佬，我哋一个媒体运动嘛，我哋以咁嘅资源、咁嘅人手做到咁嘅地步嘅奇迹啦，仆街！但系你真系讲专业嘅质素，我哋事实上我哋必须承认，我哋仲有距离，呢个必须要承认嘅。咁但系喺《苹果日报》，我其实我中意睇《苹果日报》，咁但系我系几时开始屌鸠《苹果日报》咧？就系、是、政改方案啊嘛， 零五政改定一零政改？ 一零 政改， 一零政改，一零政改系全力帮民主党去 promote 佢嗰个咁嘅垃圾， 系民主党入去呢一个中联办密室谈判嗰阵， 系反台啊！你知唔知嗰阵系反台啊？喺我系日屌夜屌啊！跟住你知唔知当其时反台嘅程度系乜嘢？因为其实现时而因为我系读传理系出身噶嘛，虽然我系读电影嘅，但系即系新闻嗰啲我唔捻识，但系其实我 suppose 要识嘅，我都要上堂，但系我就即系又唔捻就又 走晒啦，系啊！ 但系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而家任职喺各大传媒机构嘅中层，好多都系我的同学嚟嘅，所以《苹果日报》我都有唔少嘅同学， 即系嗰段时期你得罪晒啦，基本上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当其时啊，《苹果日报》啊嘅记者啊，系曾经系思考过发起游行噶， 即系有 《苹果日报》自己嘅记者，因为佢哋睇唔过眼，尤其是系港民同埋政治班，佢哋当其时系睇唔过，点捻解会咁样180度转睇？系几日之间啊？ 系 喺几日之间，仲喺度讲紧政改方案。6月喺嗰、那个五六月之交啦。咁就系喺无端端出咗嗰、那个 民主党改良方案。 民主党改良方案原本嗰个民主党改良方案都唔系煲得咁紧要，直接乜嘢咧？直接就系插中联办。 系， 然之后放风声话认 佢个讲法就系话，只要有呢个超级区员嘅民主党就可以支持政改啦，咁样。 系啦，跟住开始嗰啲乜捻嘢，由量变到质变啊，点样沟探功能 组别啊， 嗰扎嘢就喺嗰度苹果日报涌出嚟噶嘛，无论系嗰班咁样嘅民主党喺度写文啊，又或者系头版啊社论啊，当其时系撑捻晒噶嘛， 系 撑捻到极限噶嘛，咁系当其时其实系连苹果日报内部嘅记者都系不满噶。 咁夸张 嘅，咁但系事实上，你就算系采主记者，你都系动摇唔到嗰个公司嘅最高意志噶嘛？ 吓、 啊，即系佢哋去到头，啊、尤其是 佢完全可以抽版啦，即系 系啦，佢系会改晒， 可以改版啦， 佢会改晒噶嘛？咁所以你系即系呢个就系当其时嘅情况啦。我哋唔系净系因为私人恩怨屌鸠苹果日报啦，系我自己嘅转捩点咯。我自己嘅转捩点就系 唔系喺成个民主立场上面嘅转 系啦，你喺成个民主立场上面嘅转变，即系呢个系你讲譬如郁文成日话佢哋 Yellow Journalism 嗰啲咁样，我系睇到好过瘾，其实真系对唔住。 即系其实小报式系报道手法嘅，你咁讲。但系问题是你个报章立场先系最主要的。 同埋，因为苹果日报系贩卖民主噶嘛，即系苹果日报呢门生意就系、是、即系等于琴日我唔知琴日定前日，应该系琴日。又好似系琴日，呢、這个大班喺节目都讲，大班已经系即系苹果日报，大佬租埋地方俾佢啦，连大班都讲啦，你自己系靠呢样嘢包装贩卖嘅，你点可以咁样做咧？ 系， 即系你点可以咁样扭态咧？即系讲紧有两样嘢，第一就系话，佢都讲紧就系话，喂，你点样可以咁样轻轻大过嗰个 TVB 对你 嗰 个封杀？ 系呢个完全系一个自由，即系成个言论自由嘅讨论嚟。 系啦，嗰件事系有公共性噶嘛，所以我嗰日喺节目都讲啦，我咁捻憎肥佬黎，我都即系好捻即系口硬无耻咁样讲咗句肥佬黎啲剂，我都系撑你嘅，虽然佢撑件事唔系撑你，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喺呢件事上面冇理由退让噶嘛， 绝对系啊， 怪 系啊，即系你有一个公营嘅公众舆论嘅平台，兼且系占尽香港嘅所有电视台嘅一个发布率，你系公然系去将另外一份报章系完全嗰个言论自由剥杀，唔俾入嚟采访。喂，其实呢个绝对系可以废到拆天，即系其实足以系做到苹果同 TVB 完全反面。 苹果日报有冇报道你？即系唔计动新闻，即系动新闻系另外一个系统啦。 动新闻唔好计动新闻，即时新闻咯， 即时新闻有报纸有冇？ 报纸 见真君，因为佢大家又唔明白，有时候唔明白。譬如佢即系你始终咁大机构，好多个部门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你即系唔好话咁大机构啦，就算要时报咁细嘅机构咁样，我都唔知道小蔡会讲乜撚嘢啦，系咪先？ 系啊， 就讲咩啫咁样？咁但系即系你嘅大方向，我哋嘅大方向就系话，即系我哋嘅大方向基本上几个方针嘅啫，即系拥抱黄毓民。 系咪？跟住崇拜王杨达，捧红郑松泰就系咁样嘅啫。咁其他你唔违反，你唔违反呢啲方针咧？你唔违反呢啲方针咧？基本上讲乜嘢？ 但我想问第三个方针系几时出现？ 啱啱加啊！ 即系你啱啲啊加。 啱加啊！我哋三条，我哋嗰 三面红旗啊！我哋 三面 黄旗， 三面黄旗。你基本上唔违反呢个方向，唔你哋。咁你变咗你咁大嘅传媒机构，你有时譬如佢即时新闻即出嘅鬼知你出咩咩？我自己要时报嗰个 page 即出咩我都唔 系啊，成日都系咁，你见到成日出事就系后来 call 翻转头 嘅，call 翻转头啫嘛。咁你动新闻嗰啲又系另外一个部门啦，咁样。咁但系见真章嗰个成个集团嘅意志嘅体现就系报纸，报纸而报纸尤其是就 系 A 版， 系 A 版基本上系炸死。 今次老 B 事件，佢将呢一个系即用一个类似阴谋论，又或者系用佢嗰个个人嗰个嘅背景嘅角度去讲咧，其实呢一个咧即系。喂，完全系同呢一个，即系你谂下，连大公文汇都唔会咁样报道 嘅。唔系呢个系冇呢个，如果你认真去讲嘅话，佢就系冇一个传媒道德啦。 佢完全冇传媒道德， 系冇完全道德啦。即系你传媒道德，即系其中有一个 point 就系话，我其实我喺节目成日都讲，传媒道德就系考虑你去报道嗰件事是否合乎公众利益，同埋是否有公共性 嘅。系冇错。 而喺呢件事上面嚟讲，佢阿妈系唔系三奶系冇公共性噶嘛？ 唔系，唔单止冇公共性，我谂其实最主要嗰个效果就系，其实成个老 B 事件咧，即系一出嘅时候，其实你可以话呢一单同埋普通你喺电梯劫案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呢一单系的确喺九龙城，仲要系七点几夜晚七点几， 系啊， 系一对咁样。大陆问路个 B 就唔见咗，其实对成个震撼，其实已经唔使讲系一个公共事件嚟。 系啦，当然 系啦。但系佢变成一个咁， 你其实你如果要延伸嘅话，延伸到香港治安嘅问题， 系香港治安问题嚟。 系啊， 香港法治治安问题。但系佢成个报道嗰个效果就系话，将佢变成由一个社会议题，一扭翻转变成一个个人议题。 系啦， 变成一个个人问题。 所以如果以讲新闻嚟讲，呢啲咪就系冇传媒道德咯。 绝唔系咁，你呢个绝对系唔需要讨论啦。有即嗱，即我咁讲，你话传媒道德嘅就系你话顾唔顾及当事人感受啊？之处系后面嘅考虑嚟嘅。OK， 但系你话考虑公众 嗰个标准系咁样嘅。即如果你读新闻嘅话咧，你个标准都系由公共利益去做 一个执行。冇错。 永远嗰条尺，永远嗰把尺就系究竟你讲呢样嘢，究竟系会唔会违反公共利益、公众嘅利益？ 唔系，但系如果咁讲，佢呢个头版佢个判断，佢个公众嘅利益其实佢用啲，即系佢对。佢嚟讲喺眼中嘅公众其实系 读者花生， 系花生读者 炒花生，究竟够唔够花生，够唔够 share 度？佢系用呢个角度去衡量咯。 唔系，佢可能会觉得嘅就系，如果里面加咗少少好似呢一个家好月圆嘅成分嘅话，就更加好睇啦。 系啊。但系即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话，佢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实你都可以睇到个端倪。虽然我头先讲就好奇怪啦，你几日之间 TVB 明明封咗你做英雄噶啦，跟住然之后。其实对我嚟讲都好困难，因为我打紧苹果报咁扑嘅， 但系 抹黑紧黄毓民噶嘛，无端端俾 TVB 封咗做英雄，我都即系打起上嚟。 即系你内心都有呢、這个，即系有个公义两难全嘅考虑噶嘛，大佬。 系啊，即系喂，咁点咧？咁但系喺公义嘅角度嚟讲，又唔可以唔撑苹果日报嘅， 系冇错， 唔可以唔撑嘅传媒嘅。咁但系最奇怪嘅就系、是，喂，已经去到你嘅对家咯，你嘅仇人都撑你，即系 仲系变咗邻舍添啊！ 我已经系你对家，我都撑你，但你自己唔捻撑。搞到我坚哥都要写篇文屌鸠佢，做乜撚嘢咁撚？惊条毛咩？你班撚 嘢，坚 哥嘅讲法好奇怪。然之后再接二连三就系讲 B 事件，讲 B 事件又用咗个咁撚样嘅取态。即系咧，如果你问我要去睇嗰件事嘅话咧，就系、是、其实一传媒咧，就系点解我哋咁即系我想解释俾大家听，点解我哋咁 痛恨， 咁痛恨一传媒咧？第一就系我头先讲咗历史背景啦，我系由几时开始屌鸠一传媒咧？就系、是、由呢个咁嘅政改方案啦，2010年政改方案开始，那个五月嗰个变天，然之后一路以嚟对于嗰个进步民主派嘅抹黑打压，对于自己嘅亲生仔，即系佢金主资金权养嘅呢个咁样嘅民主党公民党吓，即系 嘅包庇、 不问是非地嘅包庇护短，咁然之后咧呢个系会对呢个咁嘅香港嘅民主运动咧造成伤害，而且你一个传媒霸权，而最重要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又要引用大班。喺节目度讲嗰样嘢就系、是，喂，你系靠攞民主包装嚟到去卖纸噶嘛？ 系冇错， 你系做呢门生意噶嘛？我唔捻同你讲政治，你作为营商，你营商 你条路啦， 你营商你都有商业道德系咪先？ 咪就 系 咯， 喂，即系你呢个货你都要对版啊嘛，你咁卖民主包装，你都要有民主嘅馅喺入边啊嘛。 但系你卖埋下边咗 TVB 嘅剧，我自己变咗 TVB， 其实啲一单嘢。 所以系啦，嗱，你睇到佢就系咁样，政改方案佢系咁样。 在歷來嗰個成個民主運動，進步民主派同埋呢個咁嘅泛民之間嘅爭拗，佢護短又係咁樣。你喺呢個咁嘅 TVB 事件，其實都透露咗一個統一嘅邏輯，就係話佢哋係要賣紙炒花生。但係當嗰件事真係觸及到 實質嘅一個即公民嘅利益，公眾嘅利益， 會變天啊！有可能會變天啊！譬如係同 TVB 繼續炒大鑊，然之後上升到嗰個新聞自由啊、言論自由嘅討論啦， 喺 TVB 嘅層次 去到高峰啦，真係動搖到 TVB。即係如果因為其實都驚啊嘛，估唔到上次熄機行動真係有幫助啊嘛。喂，如果堅搞落去，你真係因為大家唔記得咗2015年 TVB 發牌啊嘛。 嗯， 係。你堅搞落，如果真係動搖到，喂，如果到時。其实牌照乱翘晒大龙嘅话，你交代唔到2015年发牌好啦，好笑嗰件事，因为你 ban 咗黄维基嗰个牌，你剩翻嗰啲，你又话唔可以有五间，咁你即系有四间， 即系 你四间攞硬咯， 攞硬， 你等于系四间攞硬喎，但系你去到到时一定好多 人廢，阿士俾唔俾佢？ 阿士俾唔俾？ 系 TVB 一定好多人废， 系 阿士根本做唔捻到落去，你其实佢为自己种下另一个 营商都唔能够啊，其实 系啊，佢梁振英为自己未来一年又种下咗多一个咁嘅政策炸弹喺度噶嘛，好捻奇怪呢件事。好啦，真系会起冲突嘅嘢，佢唔做 ， 佢就唔够胆做啦。苹果部唔敢做，去到本土嘅问题，经过上一次 DNG 一役之后，原来系可以炒到咁大嘅，喂，炒花生就得，坚系炒到变天嘅话，唔捻够胆做啦。即系佢哋一路一以贯之嗰个逻辑就系话，我只可以玩一个系统入边扮争取民主， 即系佢其实基本上就将个政治娱乐化包装变成一个娱乐包装，或者大家好似有啲嘢做，有啲嘢搞下就得啦。 生意 就变成生意， 就变成一门生意。所以你哋咁多年嚟，你即系点解我哋对泛民主派咁痛恨，同埋呢啲咁样苹果日报呢啲伪民主大报咁样痛恨咧，就系因为佢其实系在咁样消费紧你哋争取民主嘅意志噶嘛。 嗯， 而你真金白银消费嗰下抵死，即系我唔系净系讲紧耗损民意，你真金白银买啊，系咪？帮佢 Facebook 做。好细啊！ 你话意志，你对民主嘅热诚，其实完全都系喺苹果日报。你谂下，其实当年喺2003年嘅时候，个举字份名苹果日报就话要董建华下台啊， 系啊， 嗰阵时系高峰嚟噶， 高峰啊，高峰系2003、2004年都系， 2003、2004系苹果高峰嘅头版， 就系全街都系佢噶啦，好捻坚噶。咁但系佢就系耗费咗我哋香港人咁多嘅青春咯，即系 十几年 啊， 大 系啊，咁样，所以即系 即系热血时报要每日出版噶啦，迟啲。 咁大家多啲订阅热血时报咯，上翻我哋热血时报嘅网。我哋有个一年订阅嘅计划，咁样好平嘅300蚊咁样，700蚊有多啲嘢送咁样，大家多多支持。 绝版 T 啊嘛， 咁啊可以。如果我哋多啲支持，我哋可以出粮请啊郑松泰。 唔系话有，即系你唔系冇出粮请，我哋系保障我咩啫？ 保障你免你成为大专界嘅林慧思咁样，系啦。呢个系啱啱今期嘅，就系讲香港人口政策啦。咁样啊，呢份稿就系呢个主稿，即系呢个头版嘅 feature 啊，郑松泰写得好好嘅咁样。 唔系咩？你话文笔差？ 文笔系差少少咁，内容几好。咁啊，好啦，咁就即系今日就专访郑松泰啦，即系讲下佢，不过佢应该希望佢冇乜压力啦，唔好成为大专家林慧思啦。咁嚟紧我哋 其实成为都可以系考虑嘅，即系攞个政治庇护之后去咗美国就成件事又唔同咯，真系。 如果学呢啲嘢，唔好讲呢啲吴以开希会讲嘅嘢。好啦， 系咪吴以开嚟噶？系佢嚟唔到香港啊？ 我唔想批评佢，唔好讲呢啲嘢。好啦，咁就我哋就同埋星期六啦，就嚟紧星期六啦，又系另一场咨询会啦。我哋另一个行动啦，就我哋要公民就亦都会。去人口政策的第二场咨询会就会是屯门安定村，是吧？屯门安定村，咁我哋都会去嗰度嘅。咁啊，即系我哋近日就除咗好多嘅政治议题都关注之外，就系人口政策我哋比较特别关注啦。我上一集都做咗一集好闷。阿泰其实上一啱啱嗰个礼拜 都做咗一集人口政策，都系好闷。 系啦，都系热血公民教育嘅。咁大家都可以听翻上个礼拜嘅倾偈会， 同埋今晚播出之后，礼拜三晚又系热血公民教育嘅时间啦。 系咁样就大家留意星期三晚嘅。如果即系我讲关于礼拜六嗰个人口政策咨询会，因为譬如都讲呼吁自己手足，即系你睇到今日即系郑松泰礼拜日嗰个发言，其实系带嚟到一啲震荡嘅。咁所以即系唔好看轻自己发言嘅机会。礼拜六参与嘅手足，大家准备好自己嘅发言。咁睇咗个咨询文件佢， 唔系真系要准备，因为真系会惊嘅。 系真系要准备，睇咗个咨询文件佢。咁同埋即系听一听上个礼拜倾偈会，同埋上个星期三热血时报嘅热血公民教育。咁你知道咗个概况同埋一个立论嘅原理，三分钟嘅稿，大家准备好，咁希望大家都发言，咁就呢个就我呼吁礼拜日嘅行动啦，咁就最后俾你总结啦。 最后总结的时间咩？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咁希望大家继续呢个支持热血时报啦。 系。 咁同埋如果有问题嘅话，大家记得 My Radio 啦 ，My Radio，My Radio 啦，支持下教主啦咁。 系。 咁我唔讲咁多啦，系啦。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 多谢，拜拜。